988制作。 你是蒙家族的主事，永远是主事，你要保护蒙家族，首先就要保护自己。 主事？主事是什么来的？ 魔法世家， 编剧罗冰心，第十四集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，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壮有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事依然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危险的祝福，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，头发被染伤，着凉亦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，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，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，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雪，呢件点啊？ 太公告成啦，系嘛？ 系，好多谢你帮我呢个忙。 得唔到你，我都希望你幸福。 我都希望你会揾到一个真心爱你嘅人。 好耐冇同你咁近嘅距离，你嘅体温令到我好温暖。 雪， 可以揽实我吗？我觉得有啲冻。 公明，你过去睇下有咩可以帮到手啊！管家仔成晚施魔法，应该好攰噶啦。 之但系昌少要我睇实你， 我会有咩事啫？啊，不如我同你一起翻去啦、 啊。千祈唔好睇定啲先啦。主师你咁唔放心，我就过去慕容家了解下情况，翻嚟话你知啊。 嗯，好啊。啊，天气咁好，又会无啦啦响雷嘅。 唔对路啊！快啲翻好啊！ 冲翻过嚟嗰堆黑麻麻嘅咩嚟噶？ 公明，公明， 喂，昌少，你翻到嚟啊？ 你点会瞓喺草床树噶？主师呢？ 主师乜？主师唔见咗咩？ 我翻到嚟就见你瞓喺草地度，搵匀成间屋都唔见阿少啊！ 我记得啦，突然间响雷啊！有一堆黑色嘅物体喺个天柱冲紧落嚟啊！ 黑色嘅物体， 又好似系龙卷风。当佢冲落嚟嘅时候咧，我就冇咗知觉啦。 咁即系话，阿少又俾人捉咗？ 唔系啊嘛， 猫，我哋又见面啦， 丁洛斯，呢处系咩地方？ 当然系司马家嘅地方啦。 我已经决定咗同敖世昌结婚啦，我同司马少棠系冇嘢噶啦，点解你仲唔肯放过我啫？ 你冇嘢唔等于佢冇嘢啊！ 你何必咁执着咧？一只手掌系拍唔响噶，你与其花咁多心思嚟追晒我，倒不如花多啲心思去感动呢个男人咪仲好。 佢对你一直都唔死心，就算我做几多嘢都冇用噶，除非你消失喺呢个世界上。 我要令到佢消失呢个世界上，我就中意更加憎你。 我知啊。 点解你要咁做？系咪因为你俾人洗咗脑？ 我冇。 表妹啊， 你知唔知慕容雪嘅魔法终于令到你迷失本性，入佢摆布啊？ 我唔信，我仲好清醒，我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啊！ 系慕容雪派你嚟追杀我， 系因为我都想杀你啊！ 慕容雪应承佢，你死咗佢就可以坐主司嘅位。 咩话？ 到时司马家族同慕容家族就可以和平共处，不分彼此。 慕容雪机心咁重，你认为可以咩？ 梗系唔可以啦！ 佢唔会呃我噶。 你做咩？你面色变晒嘅，唔舒服啊？ 冇事。 你飙晒冷汗啦，我仲系冇事。 我个心好痛。 丁老师，佢身上好似有股力量将我弹开嘅。 你行开。 丁老师，你叫点啊？你醒下啦！你千祈唔好死啊！我仲当你我好朋友噶。 放心，佢唔会死，佢只系俾慕容雪嘅魔法控制住啫。 你咁肯定佢俾人施咗魔法？ 嗯，我用超能力望见佢嘅心跳得好快，系好唔正常。我啱系用我哋嘅司马魔法暂时控制住佢。 咁丁老师会唔会有生命危险噶？ 好彩发觉得早，我仲有办法帮佢。慕容家族嘅心魔大法果然犀利，但如果只系用嚟害人，只会制造更多业债。 我卒之都明白慕容家族点解会人丁单薄。其实无论做紧咩事，个天都一直睇紧。 你咁善良，一定可以改变慕容家族嘅命运。 就凭我。 每一个家族嘅磁场同命运都操纵喺主师嘅身上， 只可惜我是一个无能嘅主师。 超市咁多嘢做噶啦，仲当你打杂咁，连数都要做埋。 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睇个是但啊，是但但俾人虾， 咪当学嘢咯。第时啊，周身都把把嚟啊，就唔惊冇出头天啊嘛。 你啲屎猫精神啊，真系。 系猫啊，你估猫屎咖啡咩？核突到死。 你真系叫 sweet 猫， 真嘅假不了，假嘅真不了， 神神地啊！你啲无厘头对白咧，有阵时真系好鬼难消化， 笑笑下咪消化咗咯。 喂，小猫，瞓咗未啊？小猫， 你发音唔准啊，瞓咗都弹起身啦、啊。我叫 Smile，OK，、okay? 死猫系唔会同你讲嘢噶。 K 你个头啊！话晒都一年同事啦，话晒都一年同居，话晒都一年姊妹。 唔好话晒咯，我知道你想问咩，都话系孤儿咯。我细细个就中意食糖，所以咪当自己姓糖又好 ，sweet 都好啦。总而言之咧，就希望前面路咧系 sweet sweet 笑住咁行落去 ，OK OK 咯，做屎猫咯，咪做碎。 那段日子我们相处得咁开心，我真的不相信你演技咁好，我真的不相信当中你真的一啲真心都没有。丁洛斯，你永远是我好朋友，唯一的好朋友，你快点醒，千祈不要放弃，不要死那么傻。当我被逼同沙亚强结婚，我以为幸福已经离我越来越远，但在这个时候敖世昌竟然不嫌弃我要同我结婚，这些就是奇迹了。我同管家仔虽然由细玩到大，但我非常之肯定我真的爱他的。我相信真爱是可以打动每一个人的心， 你都要相信呢个世界系有奇迹噶。你表哥一定会俾你嘅真情打动噶，你一定要信啊！丁老师，你醒翻啊！你醒翻就好啦。 善妈，我好辛苦啊！ 你仲辛苦咩？司马少棠已经帮你解开心魔大法噶咯，你应该唔再受慕容雪控制噶。 点解我一个人嘅心会咁痛噶？ 老师， 我听到你讲嘅说话，系我自己小气，系我冇量度，对唔住啊！其实一开始我哋接触你，就系有目的。 我听到晒你同阿师讲嘅嘢， 咁仲好，我唔使再讲多次。你有超能力，你应该知道我冇呃你哋，我真系好幸福。 我明白你嘅心意，放心，我唔会再勉强你。不过有一样嘢我必须要提醒你，我一路都见到一样物体跟住你，但我睇唔清楚究竟系乜嘢， 系咪白影啊？如果系，你大可以放心。世昌嘅无时无刻用魔法保护我，佢嘅影子系白色嘅。 但每次我都睇唔清楚，真系好模糊。我系担心佢会伤害你啫。 管家仔系唔会伤害我。 我身为司马家族嘅主事，系唔可以泄露太多天机，咁样会影响我哋家族嘅命运。 明白。丁洛斯咁紧张你，都系因为佢爱你，亦都爱司马家族，所以先至会被慕容雪所利用嘅。 笑，坦白讲，我之前有伤在身，再加上头先帮阿师解开心魔大法，我已经元气大伤。 吓，咁 我同阿师一定要翻司马家族疗伤，可能仲冇机会同你见面。 咁既然系咁，不如我哋三个就趁呢个机会聚下。不过呢处安唔安全噶？ 呢处 呢处好安全噶。 你点解行出嚟啊？ 系咯， 我冇事噶啦。你哋两个唔使咁紧张。 是吗？你瞓咗未啊？ 你发音唔准啊！瞓咗都弹起身啦。我叫 Smile， OK， 死猫系唔会同你讲嘢噶。 OK OK， 我哋咧又好似翻翻以前咁啊！多谢你一直都冇放弃我。 咁我哋系好朋友啊嘛，永远嘅好朋友。呢样嘢咧系我唯一可以肯定嘅。 系咪慕容家族啲人俾你太大压力，令到你冇晒信心啊？ 我系一个好冇用嘅主师。 听朝咧，我哋分开之后，你要好好咁照顾自己啊。原本我唔想讲，但我真系忍唔住啊。表哥话， 佢话咩啊？ 佢话即将会有件事发生喺你身上。 我都麻木咗啦，都唔知有几多件事发生喺我身上，何止一件。但你放心啦，我唔会咁易谂嘅。请不到你们参加我的婚礼是一个遗憾。 我们会在心中祝福你。 我希望有一天世昌会协助我改革慕容家族，然后慕容家和司马家会变成朋友而不是敌人。 很多事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。 是两个人的力量。 怎么小心照顾自己，还有小心提防身边的人。 卒之都翻到嚟， 系主师啊！主师翻嚟啦！ 喂，你由头忙到我落脚，忙咗好多次啦，我真系冇穿冇烂啊！ 司马少棠真系咁轻易放过你？ 都话系丁洛斯捉走我，唔系司马少棠咯。今次又做一个好大嘅收获添，我哋三个人咧做翻好朋友。其实搞事嘅唔系佢哋，系雪姐啊！佢用慕容心魔大法控制住丁洛斯，实行嚟个借刀杀人。邵亚强系丁洛斯杀嘅，雪姐咁做嘅目的系想铲除我呢个眼中钉。 嗯， 诶系啦，雪姐真系咁顺摊同你合作，令班人真系时光隧道翻到以前死咗嗰段记忆啊！ 系啊，一切都好顺利，除咗我哋几个，冇人再记得邵亚强嘅事。 咁系咪永远都记唔起噶啦？ 唔系， 吓、啊，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佢哋可能淡出啲画面。不过你放心啦，佢哋只会当系发梦，唔会系事实。 咁邵亚强嘅家人， 正所谓做戏要做全套，我哋点会咁大意忽略佢哋呢？你安心做敖世昌太太。 你真系唔嫌弃我？ 早知咧，洗埋你嘅记忆添。 你咁有条件，我同你唔抵啊嘛。 感情系冇得衡量噶。青衣已经应承帮我哋拣个好日子结婚，你准备做新娘？ 嗯。 高明，好少见到你一个人饮闷酒噶，有心事？ 冇啊，薛小姐又会咁得闲嘅？ 冇问咁多啦，同你一齐饮酒啊！ 薛小姐，空肚饮酒会好易醉噶。 我酒量咁好，点会咁快醉啊？你醉我都未醉啊，饮啊！ 哦，饮。 呢处饮酒咧唔够痛快噶，不如我哋去吸饮啊！ 上次饮醉酒你仲唔知惊啊？ 你点知噶？ 我听人讲噶咯。 呢处讲紧大话。 我冇啊。 冇点解唔敢正眼望住我？你虽然系跟敖世昌做事，但系你老实有正义，我唔会睇错人噶。 对唔住啊，萧小姐。 对唔住。 可能你唔记得咗，当晚你喺吸遇见嘅人系我。 你好熟口面啊，我哋系咪识噶？扮酷，我 feel 到你一直望住我，我中意你够酷，就拣你。 萧小姐，你醉啦，我扶你翻去啊！ 唔翻啊！我系出嚟开心噶，你系咪男人嚟噶？急死胆！ 我。啊，小小姐，你 你未俾女仔锡过噶？嗯，啊，快啲锡翻我！ 当时我情不自禁同你去开房，我一直都好中意。 你讲大话！你讲大话！ 我知我系下人，我衬唔起你。 你唔好再讲，唔好再讲啊！你再乱咁，我会杀咗你！ 我冇乱噏啊！你仲亲口话我知你系青衣个女啊！你接受唔到呢个事实，只出嚟饮酒啫嘛？ 系你话俾敖世昌知，我系慕容清嘅女。 魔法世家第十四集，导演关瑞琼，配音罗冰心。敖世昌陈柱辉饰演，慕容绍连杰明饰演，司马少棠郑其元饰演，慕容雪梁金玉饰演，谷明叶宝胜饰演，丁洛斯罗佩莱饰演。 我叫 Smile， 你有冇试过放纵自己啊？ 我中意你够酷，就拣你。 我啊，系高高在上嘅主师。身边拥抱没法分辨， 还是镜中相反的对照面，总有发动未看见。出现能想得到都出现，无需理解别的 我一直不敢奢望你会转移视线望下我， 我怕自己把持不住伤害到你，我是极阴之。 信我的，以后条路就等我为你安排。 我好辛苦啊。 对不住，我没想伤害你，你刚才不过一直掩护我，如果驾车车撞埋你， 不就一起死咯。 手上，仲好过睇住你背部丝马噶。 你系边个啊？点解戴住面具？